上一层一层温暖又熟悉的白霜，让新鲜空气充满胸腔。上一层一层陌生的白霜，感伤至少蒙住我的